留意。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十一点，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高运算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寻日朝早在旺角帝京酒店房间内昏迷，送往广华医院之后延至寻日哀晚不治，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一名42岁男子正被扣查。警方表示，寻日清晨6:30接获酒店职员报案，指一名46岁女子在房内晕倒，到场人员发现女子倒卧在凳上面，脸部受伤。初步调查显示，死者怀疑曾经在房间入面被一名男子以硬物袭击，男子其后逃去。警方之后在同区以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拘捕这一名42岁男子，经进一步调查之后将案件改列为谋杀案，警方稍后为死者安排验尸确定死因。筹备新医学院工作组今日同已经提交建议书的三间大学，即是浸会大学、理工大学和科技大学会面，深入讨论建议内容。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成立第三间医学院是发展本港医学教育的重要工程，乐见三间大学的积极回应。今日同每间大学每节两小时的会面中，工作组同大学代表深入交流，了解落实建议书内容的准备工作和资源安排。工作组预期今年内会完成评核，向政府提交建议方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为了配合国家提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本港筹建第三间医学院，进一步提升作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的地位。而新医学院的选址是北都大学教育城，地理位置优越，和大湾区的伙伴产生协同效应。新加坡国会选举晚上陆续有抽样点票结果。当地传媒报道说，执政人民行动党在最少14个单选区得票领先。今届大选一共有211名的候选人竞逐97个议席。其中在马林百列、布莱德领集选区，由于没有反对党候选人，人民行动党5名的候选人自动当选。国务资政李显龙就是宏茂桥集选区的候选人。新加坡传媒报道，人民行动党在这个集选区以79%的得票率领先。今次是黄俊才去年接替李显龙担任总理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之后，首次带领执政党参加全国选举，被认为是他面临的首次重大考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赢得国会大选，成为21年来首位成功连任的澳洲总理。他的主要对手自由党党魁达顿承认落败，达顿同时失去个人的国会议席。阿尔巴尼斯说，工党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他感谢选民继续给予工党机会，誓言会带领国家渡过全球不确定性的艰难时期，执政团队会带着信心和决心承担重任。落败的达顿已经致电阿尔巴尼斯祝贺工党胜选。达顿承认自由党和国家党组成的联盟在选举中表现得不够好，他会承担全部责任。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根据已经点算的五成选票推算，在众议院150个议席入面，工党赢得过半的86席，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得到40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拒绝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停火三日的提议，认为应该尽快实现30日的停火，只是停火几日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他又说不会确保出席俄罗斯阅兵仪式的外国宾客安全。普京早前提出在星期四起停火三日，克里姆林宫说希望乌克兰对俄方的停火提议作出明确的回应，停火提议亦都是测试乌方寻求和平解决并结束战事的意愿。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穆斯奇因为健康问题临时决定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塞尔维亚传媒报道，穆斯奇星期五和美国政客以及塞尔维亚裔的商界代表举行一系列的会晤之后觉得不适，咨询医生之后决定取消后续的访问计划，立即返回塞尔维亚。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山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沿岸有雾，最低气温约2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炎热，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初时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坐同企的姿势不正确，有机会寒背、驼背、脊柱侧弯，还随时影响内脏器官健康同埋学童成长发育。趁暑假前一于执正姿势，逢星期二上午9:30，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会找嚟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g 讲解脊骨健康、驼背、寒背、骨盆高低、脊椎侧弯等各种痛症，教你预防同改善方法 ，back up 你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只想听音乐。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彩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出到行。 欢迎大家收听病同病身出到行， 我是阿 Ben 李幼霓，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Benson 啊， 系 其实咧，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都好有份量噶喎。 系啊，好劲啊，金牌噶嘛， 金牌司仪。 系啊，冇错， 仲拥有呢个小型飞机师嘅牌照啦， 嗯， 有潜水牌照啦， 打高尔夫球 冇得顶， 好劲， 好劲，好劲， 高手啊， 系啦，仲有好有亲和力添嘅， 嗯。 咁仲有一句说话就轻轻松松，就边个 啊？邓子峰啊， 仲有啊，同埋佢嘅女啊。佢个大女啊，佢叫做邓琼芝 Natalie 啦，咁佢系模特儿啦、摄影师啦，仲系 DJ 嚟噶嘛？ 系喎、哦、，DJ 即系边个 DJ？ 即系而家我哋呢个 DJ 唔系捽碟嗰啲啦， 哦，捽碟嗰啲 DJ 啊，系啊， 劲啊劲啊！咁啊，妇女档同我哋父子档喺11:30咧，就会同大家轻轻松松 扯道行啦。 好啦，咁啊，大家记住留意11:30啦噃。咁讲起飞机师咧吓，咁啊最近咧睇咗一条片，咁都一个飞机师讲嘅。咁我话因为飞机师即系 commercial airline 咧，即系啲民航机，嗰啲飞机师唔系周围去好多地方嘅， 就好似我哋而家成日周围去旅行咁样 咧。冇错，咁佢去到旅行，即系去到唔同嘅地方，佢话建议一样嘢嘅，就一定要戴 cap 帽。 即系去旅行嘅时候或者出外旅游就要 一定戴顶 cap 帽。佢话点咧戴 cap 帽？第一咧，佢话第一遮太阳啦。保暖啦、啊，有阵时咧，即系你唔使戴眼罩嘅，将嗰个帽摆落啲咧，就啱冚住对眼，可以瞓觉咯。 哦、就唔使戴个眼罩咯，吓 个头又唔会乱啦，唔使张头啦。 就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即系发线向上移啊等等，戴顶 cap 帽就后生啲啦个人吓。咁、但系仲系一样嘢咧，就系、是、重点嘅。佢话去到酒店咧，就要将顶 cap 帽就摆喺度啦，系、嘛？除低顶 cap 帽，第一件事咩咧？将你嘅银包啊、手机啊、锁匙啊。passport 啊，呢啲重要嘅嘢咧，就摆咗落顶 cap 帽度， 即系摆晒入去里面个窿窿，反转佢又摆晒入窿度咁。 因为佢够大，冇咗个好大嘅兜咁啊。咁呢，而且你一定会攞。佢话如果遇到任何紧急嘅时候咧，就将顶 cap 帽一攞，咁、就攞出门口，就你啲嘢齐晒噶啦。 哦，就唔怕即系啊，呢度又摆个，呢度摆条手链， 嗰 度摆个 手 机， 系啦，嗰啲首饰啊、啲指戒指啊，咁全部你摆晒落一个地方。咁、一顶帽就最好啦，佢话。 因为而家都几即系周围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啦， 系啊， 所以真系 天灾人祸你唔知噶嘛，突然间可能你讲。赶急要走嘅时候，第一件事要攞嘅就系呢顶帽。 嗯，诶、欸，几好啊呢、這个提议。我谂一谂下，原来我以前都有咁样做过。我纯粹因为谂住咧，起身就唔怕漏嘢，方便啲。咁但我冇谂过，原来咁样咧，同一时间都系即系。是有安全的、即是 for 这个安全意识上、都是一件很好的事。 是啊，这些旅行的时候我想都大家都很多时候都要小心一点啦、有时候有些去到不同的特别是不是很熟悉的地方、即是留意一些黑店的很多时候。讲一些 case 来听啊。 黑店的 case。 是啦。即系有阵时佢带到你，即系你唔熟嗰啲咧，譬如你上咗架车唔系好熟，跟住佢会狂介绍你去喺呢个地方啊！你想买古画啊？诶，我知边间好啊，我带你去睇啊！咁啊，跟住 即系去旅行嘅时候，成日有咁嘅情况噶嘛？系啊，你行下嗰啲夜市啊，有啲人就走埋嚟同你讲：，咦、你咪想睇啲乜嘢啊？咁、我哋又有咁、嗰啲大家就要小心，因为好多时候咧就带出你去第二度咧， 冇错， 啲警察都有咁讲嘅，就话咧你跟呢啲人咧去第一个地方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佢仲要同你去转场咧，去第二个地方咧、就非常之危险， 即系有机会系危险， 有机会危险，所以尽量咧都唔好。即系如果就算佢介绍你去第一间铺头，咁你而家见到噶嘛，间铺头都还好， 冇错。 但系如果介绍你去第二度，嗱咁不过咧，我做啲咩？咁喺货仓嗰度咧带你去咧，咁、大家就要好 小 心 啦， 非常之小心，因为实在太多呢啲即系咩原物园嗰啲咁样咧， 系啦， 咁就。只要你去咗第二个现场咧，咁冇人知道你去咗边度咧，就好危险啦。系啦，同埋去旅行嘅时候，亦都要尽量报备啦。真系个行程啊，唔好怕麻烦啊。讲多一句啊，我而家去咗边，嚟紧去边，咁啊争好远嘅系。 冇错，冇错， 系啊，唔好令妈妈担心啦。 好多啲人咧就即系中意租车噶、租车啦。咁租车其实正常，譬如我哋喺加拿大或者去美国嘅时候租车咁都冇乜太大问题嘅。即系租架车，跟住去到地方咧交车，而家交车而家全部都唔需要经任何噶啦嘛，你抌低条车匙就走得噶啦嘛， 系啊系， 乜都唔需要理噶啦嘛，咁好方便。但系啲地方租车嘅时候可能要小心。 系啊，嗱，如果咧之前咧都有啲片段就讲啦，就话有啲人就去咗某一个国家咧，咁啊租啲电单车，咁啊好平嘅啫嘛，咁啊好容易租到啲电单车，咁啊几个人咧就租咗， 好似唔使排添嘅，好似 系啊，佢哋就咁，因为好方便啊嘛，咁啊租完啲电单车咧就泊咗喺街， 系， 咁因为佢哋有 deposit 咧，即系有个按金噶嘛，咁俾咗按金，咁然之后咧嗰啲人咧就去咗食饭，食完翻嚟咧就见到有啲警察喺度 ，OK， 系啦，咁然之后就。同佢讲一大轮啦，哦呢度唔泊得车啊，呢度点样啊、 哦，非法泊车， 非法泊车啊咁。咁但系其实隔篱周围全部都系车嚟嘅、 哦，就你嗰架唔得， 就你嗰架唔得嘅， 佢知你做法。 所以然之后咧，咁又要拖你车，咁、拖完车咧，大家都小心，即系尤其是泊车呢啲位置啊，啲、警察带咗佢，同佢哋讲话要罚款啦，咁啊罚完款之后咧，咁啊又要警察。嗰度交錢，如果唔交錢咧，就會拖車咁啦。咁、那個條片咧就影住佢哋去咗警察嗰度交車啦。交完罰款之後翻翻嚟啦，架車已經俾人拖走咗、 又再第二次， 又再第二次係第二班人拖走咗嘅，就唔係佢哋嗰邊嘅拖走咗嘅。咁又第二班人啦，即係所以講就係話外國租車咧都真係要小心泊車啦、因為即係大家唔熟嘅地方咧、就唔好因小失大。有陣時咧，其實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實都好方便嘅。係 啦， 咁人生路不熟咧就。 好容易会遇到呢啲问题，咁就要小心。 同埋好多而家啲朋友，佢话佢出去嗰啲地方咧，就用嗰啲call 车平台， 嗯， 就用 call 车平台，起码有得跟啊嘛。咁你喺街有阵时就冇得跟噶嘛，接咗架车，你唔知嗰个系真噶定假噶嘛，唔知噶嘛。 系啊， 咁所以话搵 call 车平台咁 样。同埋要第一时间又要 cap 低啦，即、然之后又要同啲朋友报备啦。如果大家分车嘅时候啦，或者同屋企人都报备， 系、 因为真系而家都即系个安全意识真系要紧啊。 系啊， 系 咁啊，其实咧就除咗你出外咧，其实喺屋企里边咧，都经常都会遇到一啲问题嘅。 系 咁啊，好似我太太最近咧收到一个电，即系一个信息， 嗯， 佢就话系楼下发上嚟嘅。 嘿，我都收到。 咁啊，楼下发上嚟嘅信息，佢话我系住喺楼下嘅，你夜晚咧，你可唔可以？麻烦你哋细声啲，唔好即系抌地啊，整到我哋瞓唔到觉啊。 嗯， 咁啊，我太太就会觉得，咦，点解咁嘅信息？冇理由佢有我嘅电话。咁啊，咁啊， 我谂系应该开头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小心，因为佢一开头嘅时候咧，你会谂，我究竟第一夜晚有冇真系抌地咧？我边有啊？即系嗰个思维啊。第一时间你会谂咗系我有冇做过呢样嘢咧？琴晚我冇理由噶， 系 啊，点解佢会嘈我噶？咁就完全忘记咗，究竟佢呢个人系真系点解会有？ 点会有我电话咧？咁啊，所以妈咪第一件事就落楼下就问嗰、那个即系管理处，你有冇俾我个电话？楼下咧，佢话肯定冇啦， 因为私人 嚟噶嘛， 系啊， 咁所以噶根本呢个电话咧冇嘢噶啦，你唔理佢得噶啦，根本就系一个骚扰电话，唔系骚扰电话，根本可能你打翻你电话落去嘅时候咧，佢就好多个诈骗会跟住落， 嗯，所以真系要好小心，因为好容易即系我都收到呢个咁嘅信息嘅时候咧，我第一时间都笑一笑，但系我都会谂一谂，哇，会唔会真系楼下咧？我第一个谂法真系觉得系咪楼下？ 系啊， 我有冇做过呢、這个？冇理由啊， 你咪有时唱歌唱得落夜啊，咁样 系啊，都冇噶，冇、特别去谂呢样嘢。但系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好即系啲骗徒系好识玩心理，无处不在。 系啊，大家小心啦。好，休息一阵间翻嚟，我哋同大家继续再倾。 四周不畏风浪，夜幕下探风景，蒲公英跟远方高声，在漆黑之际吐一撮光，照亮路程。大世界没变改，时光无法忍耐，赶快于这舞台全面撒开，尽情地爱。近于远方古岭，望着孩子今天要他向勇闯，寻每代共鸣。大世界在变改，时光淡化伤害，总有新的舞台，重叠百载，亦留着爱。生活 死，埋下土堆终会再重聚，在那地壳中几千里，花的一生长得高继而成为父母，世界已有定数，花光一生似有任务，聚散聚散聚，别再念过地壳上出， 自我增值是机会啦。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 86%。 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和香港都会大学 NEPACE 合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资深广播人帮你沟通声呢。安全措施做多步，平安回家冇难度。劳工处建筑业安全奖励计划2024-2025嘉年华会，有综艺表演、有奖摊位游戏、职安健展览，以及今年新增的儿童电动车专区。出席歌手包括姚卓菲、钟尤美、胡子彤、张曼莎、林志乐、洪座星、陈宗泽、文海婷、Jane Blue。5月4日星期日上昼11点至下昼5点，旺角麦花臣游乐场，欢迎一家大细一齐嚟玩。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蕴藏音乐无限可能。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同埋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病同病尘扯到行。 我是 Ben 李有毅。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是 Benson 啊，其实你接呢啲咁嘅所谓嗰啲即係电骗嘅电话多唔多啦？ 都几多嘅其实。係啊。我諗好多人都试过呢收入警处通知啦。 咁我嗰啲即刻㗎喎，我。 係啦，即刻。但嗰陣时呢，因为我好早期啊，我諗讲緊都有6-7年前啦，咁嗰陣時就未咁多入境處嘅，係好早期嘅入境處通知嘅。咁咧，咁佢就打電話嚟同我講：，喂，李生，嗱，咁咧，我哋呢個入境處就同你話你北京，因為嗰陣時我喺 北京啊，係啊，冇錯。 咁佢話嗱，你咧，你嘅身份證號碼係咁樣，你個名全名係乜乜乜乜乜乜，咁咧之前咧喺北京咧，你註冊咗個電話號碼，個電話號碼就乜乜乜乜乜乜乜， 知道曬嘅， 知道曬一清二楚，講埋你身份證喎，仲要有你香港電話號碼啦，仲要，咁然之後就講話，哦，你呢個電話號碼咧係咪有涉及咗一啲唔知非法勾當啊 related 嘅一啲交易啦，咁咧就要你去調查，咁我都未落答嘅，我就喺度问佢，因为我都有真係深感怀疑，我心 唔係喎，我真係北京真係有一個電話號碼喎、啊，而呢個電話號碼我荒廢咗差唔多半年㗎喎、哦，冇、嗯、用過㗎喎、哦，咁但係一路 keep 住，會唔會真係有呢件事呢？係一啲都唔出奇㗎喎、哦，咁、嗯、咁我就繼續喺度聽佢講啦，咁咁然之後我哋擾攘咗差唔多都五分鐘到啦，去到一個位都真係傾咗五分鐘，即係我都真係了解啊，喂、嗯，因為我想 fact check 究竟佢係咪真係香港永泉啊嘛，咁、嗯、我問佢，喂，點解你講普通話？哦，香港嘅 點解講普通話？ 點解你講普通話啊嘛？個香港咧，因為咧佢呢度嘅部門咧。即系主要佢一定系有一个说法去噏到你、 嗯， 觉得又好似都合理啊咁嘅感觉。咁唔紧，因为我真系担心呢个电话号码俾人用过啊嘛。咁去做一啲诈骗或者乜嘢啦。咁啊，继续同佢倾，去到最后最后就系、是、一个转折位就系咩咧？我突然间发觉唔系、啊，咦？我问咗佢一条问题，我话你系香港入境处啊嘛。咁、 嗯、 你香港入境处有我香港嘅身份证号码啦。有我电话号码啦，嗰阵时唔知佢仲讲埋住址定咩，唔知咩，好多人惊噶，有齐嚟晒所有嘢。咁、 嗯、 我回乡证号码系几多啊？冇理由冇噶啦，你应该齐晒噶啦。 系， 哦，原来佢冇，佢就静咗落嚟。 哦，收线， 然之后就话哦冇嘢啦。急咗 真系收线啊！ 真系收咗线，我说 哇，我都真系真系争啲，但系我真系信咗一半，因为佢我要问佢嘅资料，佢真系噏得出好大部分嘅资料俾我噶。 系、哎、啊，哇！其实呢啲咧就系咁样嘅诈骗，但系一啲扮亲人嚟诈骗好多， 扮亲人诈骗好多。 因为而家仲有啲 fake 之后咧， 嗯， 啲 fake 即系话把声啊，连到你同你一模一样嘅声， 嗯， 个样可以做埋个同一个样啊嘛，咁、 嗯、 啊、 嗯， 其实好多时候咧就会出现一啲问题。真系俾佢呃咗，听讲有一单几多亿都冇咗，跟住成个即系做咗成大龙凤，系、一个全部做 zoom 做好晒嘢，然之后用 deepfake 系可以呃啲人赚钱，咁咪可以赚到。咁即系譬如你系做开财务，突然间个老细打电话同你讲、喂，同我赚几多钱过去嗰啲，呢好似好正常嘅嘢、其实都系真系好危险嘅。我自己觉得咧，呢一种要对抗咧。因为你自己凭自己肉，即系肉耳、 肉眼、 肉耳，都未必一定。 因为以前就系我睇到，诶、哎、得啦，有台真相噶嘛。 呢个咪我阿妈咯，佢叫我转钱咪转咯吓。喂，咁其实你如果一讲到有提到有钱银嘅关系嘅时候咧、一定要就系有暗号。唉，我哋做翻我哋而家所有嘅啲每一个嘅。譬如爹哋妈咪有啲嘅暗号，公司老细同埋嗰个员工、都要一个暗号。如果你要赚钱， 工作上咧就更加要有暗号啦。即系你话屋企人，我觉得都可以问到啲问题。喂、咁我细个边系烟出世啊？咁你唔惊估唔到啦啩？喂，我细个嘅时候几时系咪冚亲个头啊？定系冚亲个鼻啊？咁我觉得呢啲问题都可以问下嘅，即系亲人嚟讲。但系工作上就真系要有啲暗号咯， 因为大家唔熟噶嘛。 系啊， 咁所以你同老细里边，大家究竟有啲咩暗号咧？就一定系要即系定咗先。咁而家大部分咧，好多时候屋企里边呃你嘅咧、即系扮个仔啊，扮阿妈咁嚟呃你，一定要 set 个暗号。个暗号系净系得你两个知嘅，即系好似我就同阿仔讲，阿仔帮我叫碟鱼香茄子，帮你自己叫碟鱼香茄子啊。咁你问你鱼香茄子敏感，你系冇可能噶嘛。 系啦。 咁你就话，如果佢话好啊， 系 呢个唔肯定唔系你个仔啦，烦都冇用 啊，冇错啊， 但系真系要小心啊， 系啊，真系小心。 好啦，播翻一首歌同小心有关嘅咯， 系啊，就系、是、小心地滑，嚟自 MC 嘅。 善良良善没人问为何走到人间赞颂公道，但恶霸个个当街舞蹈，是我期待人没仇报，天台追讨活得不好亦赌不到，誓与坏人们斗智才入土，你话变坏更易补，万字难道有用，起码今晚输他的入睡无惧打风，行雷和行路会滑倒，全个世界都有地板，别不小心碰少一眼，若水一滩分辨到中间，危害的总会有晚踏中落地，像睡蛋中虽会慢，时辰未到底终有一晚，叫好人们明白到好人们无力走， 生都有业力如大锁，在暗中的差。多得过陨石，无语笑太平又能避吗？如果爱下一代，愿报应看中只得你吗？别自行运来一